1-800-567-567，新华保险，怪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 上回我们讲到，明崇俨对武则天说，太子李贤承担不了大业，这番话传到了李贤的耳朵里。李贤越想越气，一方面恨明崇俨，一方面又怨恨母亲武则天。李贤与武则天之间的龃龉从此时开始发芽。不久，李贤又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可能不是武则天亲生的，而是武则天的大姐韩国夫人和李治所生。这个消息石破天惊，一等一的石破天惊。李贤究竟是不是武则天亲生的呢？答案是肯定的。从《旧唐书》里对李弘和李贤的记载来看，李弘生于公元652年，李贤生于公元653年。因为他们俩的出生时间挨得非常近，后世很多人就此怀疑李贤可能不是武则天亲生的。其实兄弟两个人只差1岁，甚至一个出生在年头，一个出生在年尾的例子都有很多。李弘、李贤在1年左右的时间相继出生，这只能说明武则天得宠。从武则天进宫之后，李治名下多了4个儿子和2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夭折，存活下来的总计有5个。与此同时，高产的萧淑妃绝产，不开张的王皇后依然保持着零的记录，其他嫔妃也没有开花结果的记录，所有的开花结果由武则天一个人包办。此时她的名字叫做弘。退一步讲，如果狸猫换太子的事情发生在王皇后身上，那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本身不能生，而发生在武则天身上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因为武则天已经有李弘保底了，而且他还牢牢抓住了李治的恩宠。这时候狸猫换太子，那太傻了，也太天真了呀。为什么宫中又会流传那样的谣言呢？这说明武则天和李贤这对母子之间已经出现了离间母子关系的人。在皇权社会，这种现象一点不奇怪，因为两个人都想抓到权力，而两个人的手下又都想上位，搬弄搬弄是非，离间一下骨肉的事情在所难免呢。武则天和李贤这对母子因此就被流言击中了。两个兄弟比自己面相好，自己可能不是皇后的亲生骨肉，这两条消息叠加到一块儿，那如果你是李贤，你会怎么想呢？公元679年5月3日，大唐王朝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当红的政见大夫明崇俨死了，死于强盗的刺杀，强盗的刀直刺心脏，而且还没有拔出来。关于明崇俨的死因，很多人说是鬼神报复，杀他的手法不是人所为，而是鬼神所为。李治和武则天尽管相信明崇俨有法术，但是他们并不相信明崇俨死于鬼神之手。即使真的死于鬼神之手，那么鬼神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人。盛怒之下的李治和武则天严令有关部门大力追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追查到一半查不下去了，因为线索断了。李治和武则天心里充满着遗憾，也只能接受现实。为了表达对明崇俨的尊重，他们追赠明崇俨为中书令，一个正四品的政见大夫被追认为正三品的中书令。可见明崇俨在武则天和李治心中的分量。追赠之后，明崇俨被杀事件暂时告一段落，武则天却没有放弃，她一直在怀疑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太子李贤。想来想去，明崇俨客观上只与李贤有过节，他说过太子难成大器的话，可这就是明崇俨必死的理由吗？武则天心有不甘，却只能暂且按下不表。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尝滋味，读史有学问。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皇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 明崇俨被赐死四天之后，太子李贤的生活洒满了阳光。这一天，李治下诏命他以太子身份监国，这道诏书 让李贤很得意，说自己难成大器的人已经死了，父皇又下诏让自己监国，难道这不是最好的结果吗？不经意间，李贤有些放纵，在太子宫中他迷恋上音乐，同时也迷恋上了美女。春风得意的青年喜欢这两样东西，太正常不过了。此时的李贤26岁，正是有能力有体力消费这两样东西的时候。然而在李贤迷恋音乐和美女的时候，武则天却皱起了眉头，这怎么可以？身为太子怎么能迷恋这两样东西呢？为此武则天特意让北门学士编了两本书，一本叫《少阳正传》，一本叫《孝子传》。孝子传就不用说了，《少阳正传》记载的是历代太子的先进典型事例。武则天想用这两本书来敲打一下太子李贤。与此同时，武则天还经常给李贤写信，信中经常带有讽刺责备的话语，母子之间的关系便进一步恶化。公元680年4月21日，李治和武则天从东都洛阳巡幸紫贵宫，在那里一住就是3个多月。在这3个多月当中，表面风平浪静，其实却发生了很多事情。正是在这3个多月的时间里，武则天起了废黜李贤的心。3个多月当中，武则天经常接到关于太子李贤的报告。有一个报告说，李贤过分宠爱家奴赵道生，而且赏赐给赵道生很多的珠宝。古往今来，苍蝇只叮有缝的蛋，现在那只叫武则天的苍蝇看到了那只叫李贤的蛋上有一条叫赵道生的缝，就在这件事情上开始做文章。公元680年8月5日，李治和武则天回到了东都洛阳，武则天开始动手了。他让人将赵道生的事情上报给李治，然后敦促李治着手查办。在武则天的敦促下，李治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进入李贤的太子宫展开调查。一场亲生母亲陷害亲生儿子的戏剧正在上演。 殿下，大事不好了！殿下，外面来了大批的羽林卫，已将这里团团围住了。殿下， 天命还是不在我这边。殿下， 给我仔细的搜。 启禀将军，东宫马房里搜出大量铠甲与兵器， 拿上来。 是。 殿下，现在还有话要说吗？ 是赵道生出卖了我。 赵道生的狗子在哪儿？ 我要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母后，母后，我知道你就在附近，你出来啊，你出来，见见你这自不量力的儿子，你出来。 若是那阴谋诡计 儿臣都不及你的万分之一呀、啊！母后，你出来啊！ 将太子及其仆从在押东宫，听候发落。 联合调查组在太子马厩当中发现了数百件黑色的盔甲，这便是太子谋反的铁证。与此同时，牢房里传来了好消息，赵道生招了，他承认是他在太子授意下刺杀了明崇俨。你看看，又是盔甲，又是谋杀，哼，太子，你想做什么？看到这一幕，我们的脑海中是否会浮现出一句成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仅仅凭借几百套盔甲，就认定李贤谋反？仅仅凭借赵道生的口供，就认定李贤是杀死明崇俨的凶手？从现代法律来说，太子谋反的证据链没有形成。然而这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武则天已经认定了太子谋反，不反也是反了。在武则天的坚持下，仁慈的李治同意了武则天的处理意见，在洛阳洛水桥南端焚烧铠甲，公布太子谋反的罪证，同时废黜太子。从整个过程来看，李治的仁慈就是无能，身为皇帝却连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了，换作一般人干脆找块豆腐撞死算了，他却一如既往的还活着。被母亲认定谋反的李贤从太子之位重重的摔落下来，被押到长安的一处地方秘密关押，四个月后被押往巴州，即今天的四川省巴中市继续关押着。屈指一算，从李贤接过接力棒当太子不过五年时间，接棒时23岁，现在也不过28岁，从此之后他的余生将在监禁中度过。一切的一切只因为他是母亲潜在的威胁，他挡了母亲的道了。从武则天的四个儿子来看，李贤可能最像武则天了，他有胆量，有担当，不像他的父亲只有懦弱，不像他的三位兄弟只知软弱退让。李贤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性格，他最像武则天，而他与武则天的排斥反应也是最大的。这种情况在家庭中是经常出现的，性格类似的人冲突极大，性格相反甚至格格不入的反倒能够融洽相处，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奇妙所在。从李贤的结局来看，他可能是武则天最欣赏的儿子，同时也是最忌惮的儿子。具有对比意义的是，李贤、李显、李旦都有过被监禁的岁月，最终被武则天处死的只有李贤一个，而李显和李旦都在监禁中迎来了最后的转机。他们的转机并不是因为武则天心软了，而是他们的能力并不被武则天认可，因此并不忌惮。因为欣赏所以忌惮， 因为欣赏，所以最不放心。最出色的儿子，却落得最悲惨的结局。这是武则天这个英雄母亲一手导演的宫廷大戏。公元684年2月到3月之间，人伦悲剧在武则天母子之间上演了。刚刚继位一个多月的李显被武则天宣布废黜，最小的儿子李旦被武则天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与此前所有皇帝的登基仪式不同，李旦的这次登基仪式上居然有皇太后册封皇帝李旦这一项。如果李渊、李世民、李治地下有知，祖孙三代皇帝会被武则天气得再死一回。李唐王朝受命于天，什么时候改成你武则天了呢？比李显、李旦还惨的是李贤，他被武则天派出的密使勒令自杀了。亲生母亲逼死亲生的儿子，只有在武则天这样的母亲身上才会发生啊。或许李贤只有一点可以聊以自慰，逼死我是因为忌惮我，是因为我优秀。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李忠、李弘、李贤三个皇子都成为前太子，太子的接力棒交到了李显的手中，他能够顺利继位吗？武则天又将如何干预朝政呢？在明天的读史有学问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她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常书天地。 我是评书演员青年员，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听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